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巧辩品第23-4十阿难陀切作十念今天地事为自辩才暂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为是如来威神之力十天地事知阿难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我所暂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皆是如来威神之力而时佛告阿难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地事暂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当知皆是如来神力非自辩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定非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能暂说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勤学思维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此3000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疑惑闲坐十念此菩萨摩诃萨为证实际退住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为去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不辞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不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诸恶魔王生大忧苦身心战栗如中毒箭不辞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诸恶魔来到其所化作种种可怖卫士所谓刀剑恶兽毒蛇猛火炽然四方俱发欲令菩萨身心惊惧迷失无上正等决心于所修行心生退屈乃至发起一念乱意障碍无上正等菩提是彼恶魔身心所愿而时庆喜便白佛言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未有扰乱不扰乱者佛告庆喜非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然有扰乱不扰乱者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扰乱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佛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信解为自诽谤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赞美不生诽谤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 先是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疑惑犹豫，未有，未无，未实不实，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先是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都无疑惑犹豫，信定实有，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善友，为诸恶友之所摄持，不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不闻故不能解了，不解了故不能修习，不修习故不能请问，不请问故不如说行，不如说行故不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善友，不为恶友之所摄持，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得闻故便能解了，由解了故即能修习，由修习故便能请问，由请问故能如说行，由如说行故便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摄受赞叹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不摄不赞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妙法毁自诽谤，而时恶魔变作是念，今此菩萨与我为伴，有彼毁谤真妙法故，便有无量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与真妙法一生毁谤，有此因缘，我愿圆满。是菩萨乘善男子等摄勤精进修诸善法，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亦令他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妙法赞叹信受，亦令无量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与真妙法赞叹信受，由此恶魔愁忧惊怖，是菩萨乘善男子等摄不精勤修诸善法，而亦决定不令自他退堕声闻或独觉地，必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去甚深，难见难觉，何用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维精勤修学书写留步此经典。 为我尚不能得其原理，况于薄福浅智者哉？十，有无量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其所说，心皆惊怖，便推无上正等决心，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惊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趣甚深，难见难觉。若不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维、精勤修学、书写留步，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十，有无量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其所说，欢喜踊跃，便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力，如理思维，精进修行，为他演说，书写留步，求去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清晰，若菩萨摩诃萨是己所有功德善根，轻于菩萨摩诃萨众，为作誓言：我能修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汝等不能。我能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汝等不能。我能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汝等不能。我能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汝等不能。我能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智，汝等不能。我能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汝等不能。我能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五眼六神通，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因，汝等不能。我能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汝等不能。我能修行摄摩他、毗婆舍那，汝等不能。我能顺逆观缘起之，汝等不能。我能观察诸法自相、共相，汝等不能。我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汝等不能。我能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汝等不能。而时恶魔欢喜踊跃，言：此菩萨是我伴侣，流转生死未有初期。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是己有功德善根，轻于菩萨摩诃萨众，虽常精进修诸善法，而不执着 诸善法相，是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辞庆喜。若菩萨摩萨自是明性，众所识之，轻蔑诸于修善菩萨，常赞己德，悔自他过，实无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而为实有，起诸烦恼，自赞悔他，言：汝等无菩萨明性，唯我独有菩萨明性。由增上慢，轻蔑悔自诸于菩萨摩诃萨众，而时恶魔变作是念：今此菩萨令我国土宫殿不空，增益地狱，防生鬼界。是时恶魔助其神力，令转增益，威势变台，由此多人信受其语，因思劝发，同彼恶见，同恶见矣，随彼邪学，随邪学矣，烦恼炽盛，心颠倒故，诸所发起身与意业，皆能感得不可爱药衰损苦果，由此因缘增长地狱，旁生鬼界，令魔宫殿国土充满，由此恶魔欢喜踊跃，诸有所作随意自在。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是己有，虚妄性命，轻蔑诸于修善菩萨，与诸功德离增上慢，常不自赞，亦不悔他，能善觉知诸恶魔事，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求声闻独觉乘者，更相毁灭，斗争诽谤，而时恶魔见此事矣，变作是念：今此菩萨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亲近地狱，旁生鬼界，随者何？更相毁灭，斗争诽谤，非菩提道。但是地狱、旁生、鬼界险恶趣道，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此菩萨威势转胜，使无量人增长恶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欲求声闻独觉乘者，不相毁灭，斗争诽谤，方便化导，令去大乘，或令勤修自称善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等更相毁灭，斗争诽谤，而时恶魔见此事矣，便作是念：此二菩萨俱远无上正等菩提，皆近地狱，旁生鬼界，随者何？更相毁灭，斗争诽谤，非菩提道。但是地狱、旁生鬼界险恶趣道。是时恶魔作此念已，欢喜踊跃，增其威势，令二朋党斗争不息。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等不相毁灭， 斗争诽谤，更向教诲修诸善法，汲取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辞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诸菩萨摩诃萨其损害心，斗争轻蔑，骂如诽谤。是菩萨摩诃萨随起而所念，不扰一心，还退而所结，曾修圣行，经而所识，远离善友，还受而所生死系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还而所结，披戴甲胄，勤修圣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儿时庆喜辩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恶心，生死最苦，未要流转，经而所识，未与中间亦得出离。是菩萨摩诃萨所退圣行，未要精勤，经而所结，披戴甲胄，修诸圣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位于中间，由复本意。佛告庆喜：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诸菩萨摩诃萨其损害心，斗争轻蔑，骂如诽谤，后无惭愧，怀恶不舍，不能如法八路悔过。我说彼类于其中间无有出罪还补善意，要而所结，流转生死，远离善友，众苦所伏。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要而所结，披戴甲胄，勤修圣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诸菩萨摩诃萨其损害心，斗争轻蔑，骂如诽谤，后生惭愧，心无细恶，寻能如法八路悔过。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难得人身，何容复起如是过恶，失大善利。我应饶益一切有情，何容于中反作衰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普世主，何容于中反生骄慢、毁辱、灵灭。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喝骂，何容于彼反以暴恶身与家暴。我应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爱，何容负起被恶语言与彼乖争。我应忍受一切有情常识屡见，犹如道路，亦如桥梁，何容于彼反加凌辱。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应从今仅未来计，如痴如哑如聋如盲， 与诸有情无所分别。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挑目割耳一鼻截舌，具解一切身份之体，与彼有情终不起恶。若我起恶，则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决心。障碍所求一切之智，不能利益安乐有情，清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我说中间亦有出罪还补善意，非要经于而所结束流转生死，恶魔于彼不能扰乱，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着，不应交涉，摄与交涉不应共住，摄与共住不应与彼论议抉择。所以者何？若与彼类论议抉择，或当发起愤恚等心，或复令生粗恶言说。然诸菩萨与有情类不应发起愤恚等心，亦不应生粗恶言说，设备浊洁手足身份，亦不应起愤恚恶言。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应作十念：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重苦，令得究竟利益安乐，何容于彼翻为恶事？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有情类起愤恚心，发粗恶语，便爱无上正等菩提，亦坏无边菩萨行法。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不应愤恚，亦不应起粗恶言说。而时庆喜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云何共住？佛告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共住相视，应如世尊。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辗转相视，应作是念：彼是我等真善之士，与我为伴，同乘一船，我等与彼学识学处即所学法，若有此学皆无有益。如彼应学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我亦应学。如彼应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我亦应学。如彼应学苦集灭道圣地，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我亦应学。如彼应学金观地乃至如来地智，我亦应学。如彼应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我亦应学。如彼应学 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因应学。如彼应学五眼六神通为因应学。如彼应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为因应学。如彼应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为因应学。如彼应学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因为因应学。如彼应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为因应学。如彼应学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为因应学。如彼应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因应学。复作十念，彼诸菩萨为我等说大菩提道，即我良伴，亦为导师。若彼菩萨摩诃萨住杂作意，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与中不同彼学。若彼菩萨摩诃萨离杂作意，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与中常同彼学。庆喜当至，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菩提资粮速得圆满。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名平等学。第三分学识品第二十四。儿时善现辩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诸菩萨摩诃萨与中学故名平等学。报告善现，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诸菩萨摩诃萨与中学故名平等学。由平等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色蕴乃至识蕴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处乃至意处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色处乃至法处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界乃至意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色界乃至法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处乃至意处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地界乃至十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因缘乃至增上缘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无明乃至老死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苦集灭道圣地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空是菩萨摩诃萨 平等性。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五眼六神通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诸菩萨摩诃萨于中学故名平等学，由平等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为色尽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学，是学一切智之佛。若菩萨摩诃萨为色离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故学，是学一切智之佛。若菩萨摩诃萨为色灭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灭故学，是学一切智之佛。若菩萨摩诃萨为色不生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之佛。佛告善现：如汝所问，若菩萨摩诃萨为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离故灭故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之佛者，善现，于意云何？色真如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尽离灭断佛。善现答曰：佛也，世尊。 佛也，善事。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与诸真如能如是学，是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真如无尽无离无灭无断，不可作证。若菩萨摩诃萨与诸真如能如是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学苦集灭道圣地，是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是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是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智，是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学五眼六神通，是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学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是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是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是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信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时，即为是学一切智智。复次善信，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至一切学究竟彼岸。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一切天魔及诸外道皆不能服。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到菩萨不退转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行自祖父如来行处。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与能护法无倒随转，能作离岸所应作法。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善能成熟一切有情，巧能严净自佛国土。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名为善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基于无量无边佛法。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是学安处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与无余一般涅盘界令般涅盘。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不断如来种性，是学诸佛开甘露门，是学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主三乘法，是学示现一切有情究竟即灭真无为界，是为修学一切智智。如是学者，下列有情所不能学。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善拔济一切有情生死大苦，应如是学。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决定不堕地狱、旁生、阎魔王界，决定不生边地、达叙、灭力车中，决定不生旃陀罗家、不解娑家，基于种种贫穷下贱不虑夷家，终不盲聋喑哑攀薄根枝残缺背履癫痫痈疽戒赖治病恶疮，不长不短，亦不离黑，即无种种秽恶疮病。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生生常得眷属圆满，形貌端严，言辞微素，众人爱敬，所生之处离害生命乃至邪见，终不摄受虚妄邪法，不以邪法而自活命，亦不摄受破戒恶见谤法友情以为亲友。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终不生于胆乐少慧长寿天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势力，由此方便善巧势力，虽能速入净虑无量及无色定，而不堕彼势力受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成就如是方便善巧，与诸定中虽常获得入出自在，而不随彼 诸定势力，生长寿天，废修菩萨摩诃萨行。不辞善显，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与一切法皆得清净，由清净故，不堕声闻、独觉等地。儿时善现便白佛言：若一切法本性清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如是学识，与一切法不得清净？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法本来自性清净，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本性净中，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实通达，心不沉默，亦不挚爱，远离一切烦恼染着，故说菩萨如是学识，与一切法不得清净。不辞善现，虽一切法本性清净，而诸一生不知不见不觉，是菩萨摩诃萨未欲令彼知见觉故，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即十八佛不共法，皆得圆满，究竟清净。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与诸有情心行差别，皆能通达至极彼岸，善巧方便，令诸有情知一切法本性清净，正得究竟清凉涅槃。善现当知，譬如大地少处出生金银等宝，多处出生沙石瓦砾，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分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学声闻独觉地法。善现当知，譬如人去少分能修转轮王业，多分受行小国王业，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分能修一切智智道，多分受行声闻独觉道。善现当知，求取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少得无上正等菩提，多堕声闻或独觉地。善现当知，诸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定能去入不退转地。若有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当有退转。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菩萨不退转地，欲入菩萨不退转树，当前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终不发起悭贪、破戒、嗔恨、懈怠、散动、恶慧、惧行之心，亦不发起贪欲、嗔恚、愚痴、骄慢、惧行之心，亦不发起放逸、谬误、急于过失、惧行之心。亦不发起执着色蕴乃至食蕴、惧行之心。广说乃至亦不发起执着 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具行之心。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见有法是可得者，无所得故，不起执着色等诸法具行之心。复次善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摄一切波罗蜜多，能集一切波罗蜜多，能导一切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含容一切波罗蜜多故，善现当知，如为身见普能摄受六十二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含容一切波罗蜜多，善现。譬如诸蕈末者，命根灭故，诸根随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一切所学波罗蜜多悉皆随从，若无般若波罗蜜多亦无一切波罗蜜多，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彼岸，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辞善行。若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最上最胜，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无上法故，不辞善行。于意云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否？善现答言：展不周中诸有情类尚多无数，何况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不为多？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当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得人身矣，非前非后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修行满矣，非前非后皆得无上正等菩提。有菩萨摩诃萨尽其行受，能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善现：若菩萨称诸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书写留步，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巨大易用，能令菩萨摩诃萨众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居一切有情上首，欲普扰于一切有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无皈依者为作皈依，无头去者为作头去，无眼目者为作眼目，无光明者为作光明，失正路者施以正路，为涅槃者令得涅槃，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欲行诸佛所行境界，欲游戏佛所游戏处，欲作如来大狮子吼， 欲及诸佛无上法故，欲叩诸佛无上法钟，欲吹诸佛无上法锣，欲生诸佛无上法座，欲演诸佛无上法义，欲断一切有情以往，欲入诸佛甘露法界，欲受诸佛微妙法乐，欲证如来圆净功德，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功德善根所依处故。儿时善现即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亦能得声闻独觉功德善根。不可善现，声闻独觉功德善根，此诸菩萨摩诃萨众亦皆能得，但与其中无住无着，以圣智见正观察已，超过声闻及独觉地，去入菩萨正性离身故。此菩萨摩诃萨众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不得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则为临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得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则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真实福田，超诸世间沙门凡至声闻独觉福田之上，即能证得一切智智。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随所生处不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与一切智智得不退转，与一切法能证觉知，远离声闻独觉等地，亲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我能修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弃舍如是所应舍法，定当证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解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此是修者，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远离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照了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如是知，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此非般若波罗蜜多，此非修时，此非修处， 此非修者，非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一切所应设法，非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住真如、法界、法性、广说乃至不思议界，此中一切皆无差别，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识，是行般若波罗蜜多，速能证得一切智智。卷第520。